孟子发现，第一个，乱是一个事实啊，从春秋到战国一路下来。那为什么乱呢？原因之一是因为思想方面有偏差。人的思想有偏差，就会表现在行为上，在行为上呢，就会造成各种复杂的后果，最后结果是不好的。所以这代表说，当时流行的观念有问题。所以孟子为什么要起来批判这些不同学说呢？他认为现在是一种洪水猛兽啊，叫做自然的灾难。但是人间的所造成的灾难更可怕。我们谈过，叫做率兽食人，带着野兽来吃人，最后呢，人将相食，人跟人吃来吃去，人吃人的世界。什么叫人吃人的世界呢？尔虞我诈嘛，利用别人，牺牲别人了，别人还不知道，这不是人吃人的世界吗？所以孟子担心啊，这个战国时代一路发展下去，将来中国整个毁灭了，所以他才要起来批判这些异端。 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，各诸侯国都企图兼并其他国家壮大自己，而一些御用文人更是以各种学说游说国君，帮助各诸侯国不择手段地进行兼并战争。孟子认为，正是这些异端学说造成了天下大乱，所以要对异端进行激烈的批判。那么孟子所说的异端都是指哪些学说呢？ 孟子认为说，当时天下所有的言论呢、不归于阳则归于墨。他说天下人的说法不是归于杨朱这一派，就归于墨家这一派，就是墨翟这一派。杨朱这个学派呢，在古代比较没有讨论，是因为他没有著作留下来。那么如果你简单问的话，孟子后来又提到一句话，说杨朱这个人呢、叫做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。什么意思呢？叫我拔一根汗毛，损失一根汗毛，对天下有利我也不做。为什么？对你们有利是你们的事，我损失的是一根汗毛啊，等于是我损失了很多力气帮助别人，别人是别人啊，那跟我无关。我自己身体的话，身体发肤我好好保护好。所以这是杨朱，杨朱是为自己着想。其实说到为自己着想，基本上我们并不反对每一个人为自己着想。比如说在美国啊，有很多学派讨论到伦理学方面，有一派就认为应该是利己主义，我做任何事情都要对自己有利，对自己有利就是对的，就叫做利己主义。另外一派叫利他主义，我要有利于别人才是对的。这两派其实没有必要针锋相对。比如有个教授，他主张利己主义，上课都讲要对自己有利，做任何事都要考虑自己的需要。他有一天走在街上，他没注意到后面一个学生跟着，他看到路边一个乞丐大声喊可怜我吧，给我钱吧，他就掏了5块美金给他。学生立刻上来请教老师，说老师你不是主张利己吗？那你刚才为什么给钱给这个乞丐变成利他呢？老师说我没有利他，我还是利己啊，因为他叫的声音太难听了，让我听得很难过，为了让他闭嘴啊，让他不要叫，我就给他5块钱他不叫的我就觉得比较愉快了，我还是利己啊。所以这说明利己跟利他没有必要矛盾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世界上人都受苦你一个人快乐？不可能的，感情是有传染性的。孟子作为一个哲学家，他有一种能力，就是把一种理论呢推到一种逻辑上的结论。通常我们没有受过哲学训练了、不太想这些问题，认为说杨朱有什么不对呢？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替自己这个着想，我们说个人至少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你管别人瓦上霜你管得到吗？所以你如果说没有把它推到逻辑的结论，像孟子就推了，他说你只为自己着想的话呢，等于是你不要国君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国君需要靠你们的税收嘛，他才能好好思考国家整体的问题啊，国家发展的问题嘛。那你通通像为自己着想，那谁来做大家的事呢？要不要筑长城呢？要不要开这个沟渠呢？啊，开凿运河呢？这个谁来做？因为就一个人来考虑自己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去有这么大的规划呢？国家整体的安全谁来负责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孟子火气很大，就用禽兽来描写杨朱、墨翟。杨朱因为他没有著作传下来，他的思想的细节我们不清楚。你把墨翟 这一派人说成是禽兽，没有人会同意，因为这一派的人他们某顶放纵啊，某顶就是跟我一样头发上面掉了，放纵是走的脚都受伤了，帮助天下人了，连在庄子里面天下边他提到莫迪都很尊重，他说真是一个有才华又能干又好心的人啊，只是一般人做不到啊。那么莫迪主张什么呢？要兼爱，兼爱就是同时平等的爱每一个人。 杨朱的思想不顾国君，只考虑个人利益，被孟子说成是禽兽。莫迪的思想却和杨朱截然相反，他主张尽全力去帮助别人。可是为什么莫迪的思想也被孟子说成是禽兽呢？即使是现代社会，墨家平等博爱的观念也在被人们广泛提倡。那么孟子认为这种思想有什么不对吗？ 他认为杨朱为自己考虑，等于是不要国家，他不要纳税啊，尽量逃税，反正我替自己着想。那莫迪的话呢，替每一个人着想，到最后等于不要父母亲，无父无君，禽兽也。所以这边禽兽不是骂人，是描写客观的现实。禽兽哪里有国家的？没有的。禽兽哪里有父母的观念的？也没有的，至少不是我们所了解的这种情况啊。所以孟子他推到逻辑的结论呢，就是说你这种想法不可能普遍去应用在社会上，普遍应用的话呢，将来那个社会不成社会了。一般以为讲兼爱就是同时爱，那没有人反对你同时爱很多人呢，但是差别在于说平等的爱每一个人，这是不行的。你有多少力气呢？你同时而平等的爱每一个人，那你吃得消吗？那被你爱的人他会觉得很复杂了，父母亲就觉得你好像弄错了吧，怎么爱护父母亲跟爱护邻居的老人家一样，那父母养你不是白养的吗？那为什么邻居的小孩不跟你一样当墨家来孝顺我呢？我们对于老朋友总是比较热络嘛，对于刚认识的人比较生分，这是很自然的嘛。那你说我看到每个人都一样的亲切，那些刚刚认识的人也会吓一跳，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呢？那些认识久的朋友会觉得难过，怎么你怎么对别人跟对我一样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人情之常啊。你提倡一种思想，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，这种思想它有它的局限性。在孟子的时代，有一个人叫做夷子，他拜托人介绍想跟孟子谈一谈，孟子都推脱说他有病，不愿意多谈，因为他知道立场不一样，没什么好谈的。那这个人再三去找人说一定要跟孟子交换意见，孟子就说啊，你跟他转告吧，说墨家认为办理丧事要以薄葬为原则。说到薄葬跟厚葬啊，这是儒家跟这个墨家一个差别。儒家认为要厚葬，而孟子有名的就是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啊，他用最好的棺木来为母亲办丧事，所以他就说你们墨家认为办理丧事要尽量薄葬，不要浪费，用简单的方式来把长辈这个埋葬就好了。 在墨家看来，与其浪费金钱和时间搞铺张的葬礼，不如把钱节省下来留给活着的人。从节俭的角度讲，这种说法不无道理。可是孟子为什么还要批判墨家薄葬的主张呢？孟子的理由是什么？ 他说大概上古呢有一个这样的人，他在父母过世的时候啊，就没有加以埋葬，就把父母的尸体呢丢到山沟里去了。大概古时候最原始的时代并没有葬礼，可能有这样的情况，孟子想象的。他说过了几天，这个人经过那里一看，哎呀，狐狸正在啃他父母的尸体，苍蝇蚊虫在上面吸吮，这个人呢额头上冒出汗来，眼睛斜着不敢正视这个画面。他的汗不是留给别人看的，他的汗是心里面惭愧自然流下来的。他立刻回家拿来锄头 本机把父母加以埋葬。这个说明什么？这个说明孟子认为人的所有行为，像这种礼仪规范，都是内心的真实情感表现出来之后一个适当的方式来加以处理的。所以就把父母好好的掩埋了，这叫做葬礼的开始。所以这个葬礼并不是我规定你要做，而是说你作为一个人子，作为人女，本来就应该要做的。所以这说明葬礼的由来啊。他这一说之后呢，话传回去，乙子就说了，我领教了，代表他承认他输了，孟子说的是对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儒家的思想认为人活在世界上有各种规范，叫做礼仪啊，看起来有时候很铺张，很花时间，很花钱，但是它的来源是真诚的内心的情感。你不谈这个内心的情感，只看外在的话，就觉得说太浪费了。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好的棺材去埋葬，埋到地里面就不能用了？你为什么不替活人着想呢？你替死人花了太多的这个东西的话，活人用的就少了。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活着的人对于过世的长辈心中的感情，要经过这个合适的葬礼才能够得到平抚，才能得到安顿。所以孟子就说啊，我宁可自己节省一点，也不能够草率的替父母办葬礼。这是儒家的立场。所以儒家的厚葬呢，绝不是外在的形式而已，而是因为说你不这样做就觉得心中不安，心中不忍，所以我为了让自己心中愉快，我就愿意这样好好去做。而墨家的话呢，有点违反人之常情，只看说现实的利害关系，就是说你活着人需要用什么，这个先考虑，人已经死了就不要管他了，这个违反人之常情吗？所以墨子很强调什么？他听到一句话就能分辨这句话有没有盲点，这句话有没有执着。因为他的专长之一呢，叫做知言。我们说过，孟子有两个专长，他认为胜过别人的。第一个是知言，了解别人的言论，一听到什么话就知道里面有没有缺点，有没有问题。一般人只看到这句话讲得好不好听，他可以知道这句话推到最后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。你观念不对的话呢，你就会影响到你具体的政治上的一种这个措施，最后变成事情之后呢，影响了百姓的生活。所以孟子他一方面是知言，另一方面当然是浩然之气的。所以他对于这个不同的言论呢，他有他的敏锐的判断。 知言善辩是孟子最大的特点，也就是说，孟子不仅善于分析错误的观点，还能够切中要害，针锋相对地加以批驳。因此批判异端也就成了孟子一生政治活动当中最重要的部分。那么孟子都采取了怎样的方法，又曾经批判过哪些异端呢？ 我们首先要把重点放在一个比较特别的学派，叫做农家。农家简单说起来就是认为啊，每个人都要耕田然后才可以吃饭，他从神农氏发展下来的。有一个人叫做许行，那么许行带着一批学生呢，来到滕国，见了滕文公，说：“听说你在行仁政，那我希望当你的老百姓。”滕文公当然很高兴了，我的国家这么小，居然有一个学派的领袖带着一些门徒到我国家来，要来依靠我，就分一块地给他。许行呢，就带着学生们几十个人呢。自己耕田，自己编草鞋编席子来过日子，生活非常简朴。结果这时候有两兄弟从宋国来到了滕国，本来是学儒家的，后来看到许行这种农家的表现很羡慕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这些门徒们啊感情非常好。各位可以想想看，这几十个人一起耕田，一起做一些粗活过日子，他们之间显然不会有什么厉害的纠缠的复杂的关系，一定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跟你的，大家都可以用，相亲相爱嘛。我们都知道，你要在一个小规模的团体里面要做到情同手足啊，互相照顾并不是很难的。那 那你规模大了以后就会分小团体了，各种圈圈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位丞相跟他弟弟呢，看到许行，哎，就觉得说这样才对，他就放弃儒家的学说，转投了农家的学派了。他还去看孟子，跟孟子说啊，说滕文公还不够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并没有跟老百姓一起耕田，他并没有一面烧饭一面治国，他滕国还是有仓库啊，里面还藏着很多粮食跟货物啊，等于是你从老百姓那边剥削来的嘛，他这还不够好。 农家提倡军民同耕，人人自食其力，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耕种，包括君主和大臣，同时排斥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。这种思想在当时顺应了百姓对平等社会的渴望，一度深入民心。但是孟子却从农家思想中看出了问题。那么农家思想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？ 孟子就问呢，他问的不是许行本人呢，他问丞相，因为丞相是从儒家转到农家嘛。孟子问他说，许子对别人礼貌称呼称为子，许子，他许子自己耕田才吃饭吗？对的，他农家当然自己耕田才吃饭嘛。第二个，许子自己织布才穿衣吗？他说许子穿粗麻的衣服，不用织就可以穿了。那许子戴帽子吗？戴的，戴什么帽子啊？白绸做的帽子。孟子问，许子自己织的吗？不是的。他为什么不自己织呢？这样会妨碍耕田。这时候你就知道说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了。你既然要戴白绸做的帽子，那你靠粮食来换，那别人就替你做帽子就没有时间耕田了。那你耕田的是对的，那别人做帽子是错的，那你干嘛跟他换帽子呢？孟子就这个意思啊。再接着说，许子烧饭用锅子吗？是的。锅子是他自己做的吗？不是啊，就换来的。他耕田用锄头吗？是的。锄头是自己做的吗？就换来的。那好了，你种的粮食跟别人换锅子换锄头换帽子，别人都不对，因为他没耕田。那你怎么可以这么武断呢？对不对？那我耕田就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，你为什么不通通自己做，从家里面拿来用就好了，何必跟别人换呢？那人就说了，他没时间了，耕田很重要。孟子就说了嘛，他说一个人身上所用的东西啊，要各种工匠的努力才能齐备。比如说我的眼镜，我要自己做的话，说不定做个半年也做不出来，尤其近视眼那么深了，你哪里有这种设备呢？那我穿的西装，我说不行，我要自己做，说不定做一年还没做好。那皮鞋呢，居然还找皮呢。所以一个人身上的东西如果都要自己做的话，等于让天下人都在路上奔走了，每一个人都跑来跑去找材料，到最后通通做完毕的时候也老了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？所以代表这个农家的立场有问题。你只认定耕田是最好的最重要，因为它很直接的，民以食为天嘛，我直接耕田产出来这个粮食我吃了，是最直接的。那别人他没有直接做，他做瓦匠，他给你做锅子啊，他做铁匠给你做锄头，让你可以方便去耕田去生活，那你说他不对，这个显然是强词夺理。所以第一个重点是要提醒农家必须分工合作，分工合作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嘛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说徐子烧饭用锅子吗？是的。锅子是他自己做的吗？不是啊，就换来的。他耕田用锄头吗？是的。锄头是自己做的吗？就换来的。那好了，你种的粮食跟别人换锅子、换锄头、换帽子，别人都不对，因为他没耕田。那你怎么可以这么武断呢？对不对？那我耕田就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。你为什么不通通自己做，从家里面拿来用就好了，何必跟别人换呢？那人就说了，他没时间了，耕田很重要。孟子就说了嘛，他说一个人身上所用的东西啊，要各种工匠的努力才能齐备。比如说我的眼镜，我要自己做的话，说不定做个半年也做不出来，尤其近视眼那么深了，你哪里有这种设备呢？那我穿的西装，我说不行，我要自己做，说不定做一年还没做好。那皮鞋呢，居然还找皮呢。所以一个人身上的东西如果都要自己做的话，等于让天下人都在路上奔走了，每一个人都跑来跑去找材料，到最后通通做完毕的时候也老了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？所以代表这个农家的立场有问题。你只认定耕田是最好的最重要，因为他很直接的民以食为天嘛，我直接耕田产出来这个粮食我吃了，是最直接的。那别人他没有直接做，他做瓦匠，他给你做锅子啊，他做铁匠给你做锄头，让你可以方便去耕田去生活，那你说他不对，这个显然是强词夺理。所以第一个重点是要提醒农家必须分工合作，分工合作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嘛。所以孟子讲了一大段，说啊，你这个人儒家不学好，居然去学了这个农家，啊，这理论根本行不通的。但这个人还要强辩，丞相就说了，他说可是按照我们农家的办法还是有优点，什么优点呢？他说市场的价格啊可以比较单纯，比如小孩子到市场上去买东西，布匹丝绸长短相同，价钱就一样。麻线丝线跟这个丝棉轻重相同，价格就一样。五谷呢，数量相同，价格就一样。鞋子大小相同，价格就一样。他强调是后面都一样。 农家主张同类物品相同价格，这样人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价格上被欺骗了。农家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法构建一个人人平等、童叟无欺的社会。毫无疑问，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好的。可是孟子为什么还要对农家进行批判呢？ 孟子就问他说，他说物品的差别啊，是本来真正的情况就是如此嘛。我现在说只要是石头价格都一样，那石头有石头，有玉石，还有钻石啊，那价格都一样的话，那这个难以想象嘛，天下人都被扰乱了嘛。并且你说鞋子大小一样，尺寸一样，价格一样，那谁会做那种比较精致的鞋子呢？每一个人都做那种最简单最粗糙的鞋子，反正价格一样嘛。他说东西的不同，有的差一倍五倍，有的差十倍百倍，有的差千倍万倍啊。所以说东西一样啊，轻重一样，长短一样，数量一样，价格就一样，这样小孩子去市场不会受骗。那你就为了小孩子不会受骗，就要让这些东西都一样，那天下人不是都没有人会认真的去做他的工作吗？因为他跟他所付出的劳力不均等嘛。所以你看农家居然有这样一种想法，他用心是对的，我们常常讲童叟无欺啊，但是你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的。所以这是农家，孟子跟农家辩论了，很容易就使农家站不住脚，无法再发展了。那另外还有什么异端需要批判呢？有的，一个当然是纵横家嘛。纵横家就是像我们最熟悉的苏秦、张仪啊，啊，合纵连横啊，这些人口才很好，所以就有人跟孟子说，这些人是大丈夫啊，他们一生气，诸侯就很紧张啊。为什么？他一生气的话，可以联合各国来对付你啊，所以诸侯都怕他的。他们这些人坐在家里面，没事过日子， 天下就太平了，这不是大丈夫吗？让别人对他们很重视啊。孟子说这不算大丈夫，他们只是看着别人需要什么，在夹缝里面求生存嘛，顺着这个对付谁，在这里面耍手段嘛，算什么大丈夫？所以孟子就因为别人提到这个问题啊，他特别讲了一段话传颂至今啊，什么叫大丈夫？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所以说孟子以后才发现这种人格的挺立，他的价值啊有无限的尊严，因为一般人做不到啊。富贵了就开始沉迷在享乐里面了，一贫贱了就放弃改变了志向了，威武一来就屈服了。但是孟子认为这三点做到，你能够三个不都做到才是大丈夫，而不是那种在中间呢、啊、利用各国的形势啊互相取一个利益的，不是为那个，那怎么能算是大丈夫呢？所以他对周鸿家是不屑一顾的，认为这些人逞口舌之力，今天说你好，明天说你不好，今天说这样对你有利，明天说这样对你有害，都是三寸不烂之舌而已。另外呢，孟子当时也有一些人是脑袋很奇怪的，有一个人叫做白圭。白圭这个人呢、啊、他跟孟子说，我治水的本事啊超过大禹。你看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，累得不得了，庄子描写大禹用一段话实在是很刻薄了，说大禹是累得小腿没有毛大腿没有肉，哎呀讲了好几次。所以这么辛苦的大禹啊，最后把这个洪水治好了，居然来一个人叫做白圭，他说我治水超过大禹。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，禹为降服水患，率百姓在外治水13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终于导洪水入海，造福百姓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禹受到华夏子孙的世代称颂。可是白圭居然自称治水的本领超过禹，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。那么白圭是怎么治水的？孟子为什么要批判他呢？ 孟子怎么说？他说你错了，大禹治水的时候是把四海当作低洼的水坑，把这个水导入四海里面，你治水是怎么样呢？以邻为壑，把邻国当作水坑啊，你这边筑起墙来把本自己的水排到邻国去，让邻国淹水了，你这一国没事，这怎么叫治水呢？那别人也跟你一样，到最后互相淹来淹去，这什么叫治水的本事呢？所以代表当时有很多人呢、啊、各种做法都有，各种想法都有，而孟子呢不厌其烦的有机会就加以批判加以导正。譬如他在齐国待的时间比较长，有一个人在齐国、啊、名声特别好，叫做陈仲子。孟子说陈仲子这个人呢、啊、在齐国念书人里面，你要选的话，他当然是巨擘。我们今天讲巨擘大拇指就从这边来的啊，就像学者里面什么人是大拇指啊，谁是巨擘，他说陈仲子。但是陈仲子的廉洁啊不值得学习。他怎么描写陈仲子的廉洁呢？他说陈仲子这个人呢、啊、也是齐国的世家，在齐国是有这个贵族身份地位的，但他认为呢他们家祖先这个身份地位不太合理，他就不要，他哥哥呢就接过去了，他哥哥就变成是富贵人家，他过得很穷困呐、啊。孟子怎么描写他？他饿得头昏脑胀，昏迷了很久，然后呢最后捡到一颗枣子，已经被金龟子吃了一半，他把枣子拿来咬了三口吞下去，眼睛才张开来。这实在是太惨了，这样才能活命啊。活命之后呢，有一天啊，他带着太太回到母亲家，因为母亲跟他哥哥住在一起，他自己住在偏僻的乡下啊，等于是住得很简陋的地方，过简单的生活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人送一只鹅给他哥哥，他哥哥是也算是有官位的，有人送礼啊很正常嘛，他一看就生气，他要这种鹅叫的东西干什么？他哥哥也不理他。隔了几天呢、啊、他母亲就叫人把鹅杀了，煮顿饭给他吃，他就吃鹅肉，吃了一半他哥哥回来了，他哥哥说你在吃什么？这又是鹅叫的东西的肉。他一听了之后呢，立刻跑到外面把它吐掉。你看这不是很廉洁吗？ 代表说你这个鹅是别人说不定是贿赂的，那是来路不明，所以呢我是不吃的。但是母亲煮好的菜 你也不能分辨是怎么来的嘛，所以代表我很廉洁，知道之后呢立刻吐掉。 清正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历来廉洁的人都会受到百姓的称颂，因此陈仲子的廉洁也同样被当时的百姓传为佳话。可是唯独孟子认为陈仲子的廉洁不值得学习。那么孟子为什么要这样说？陈仲子坚持廉洁有什么不对呢？ 孟子怎么说？他说你这种态度也太过头了嘛，你怎么知道你每天吃的东西是好人种的稻子还是坏人种的稻子？你怎么知道你住的房子是好人盖的还是坏人盖的？你如果一定要这么廉洁的话呢，那你活在世界上简直无路可走了。他说只有蚯蚓才能够做到你这种廉洁。蚯蚓我们都知道啊，在地底下吃泥土，上来吸一吸泉水，他什么都不需要拥有，非常廉洁嘛。所以孟子就讽刺他，只有蚯蚓才能做到你这种廉洁。所以一个在全国被称为最廉洁的人呢，在孟子口中啊变成一种拘泥执着啊，很顽固，只坚持某些原则而不知道说去变通的人，只看到小的地方没有看到大的格局。好好一个念书人的人才呢，就这样子恐怕糟蹋了，埋没了。当然我们对这样的人很尊重了，但是他观念为什么不能够调整一下呢？所以儒家的思想为什么可贵？它有变通。我们将来讲到孟子的辩论技巧，各位就知道他怎么变通。他变通绝不是说好像是墙头草啊，我都要给自己找理由。儒家不喜欢找这种伪善的理由，就是我做错了我还找理由找借口，这没有必要。但儒家很强调什么？守经达权，我坚持原则，但是要能够变通。你如果不能变通的话，人间的事情没有重复的哦，从前这样做是对的，今天这样做不一定对，因为环境变了，情况变了。但是你原则来自于什么地方？真诚，我对于原则的了解跟坚持，这是不能变的，不能有丝毫妥协的。所以像陈仲子也受到批评了。再看郑国的子产，子产在孔子心目中是一个君子啊。孔子很称赞郑国的子产，说他是一个难得的政治领袖。但孟子怎么说呢？他说子产不太懂得政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啊帮助别人呐、啊，用他的车载他们过河。譬如说你当一个宰相，上班途中看到有些老百姓啊过河的时候没有桥可以过河，又抬着很多货物，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宰相很好心啊，觉得好，我的车借你们，有车子有轮子啊，上面比较安全呢、啊，载他们过河。孟子说你这样就不懂得怎么样做宰相。你如果十一月就把行人走的桥盖好，十二月把可以通车的桥盖好，老百姓就不用担心怎么过河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看到每一个人都要用车载他过河，那你当什么宰相？你就负责过河，做一个帮助别人的小事的人就算了嘛。你把桥全部造好，你就宰相出门的时候叫别人回避都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都有桥走，他不会耽误时间嘛。而你宰相做的是公务啊，是重要的事情，别人愿意配合的。你如果想讨好每一个人，时间怎么够用呢？所以可以看到孟子他在很多地方都要分辨什么思想是有问题的，什么行为是有偏差的，他分辨得非常细致。 我们看到墨家、农家、纵横家等思想之所以存在问题，关键在于他们的主张都过于极端，没有全面辩证地看待事物。孟子认为这些极端的思想就是异端，也正是由于这些异端思想的存在才导致天下大乱。因此孟子对这些异端进行了激烈的批驳。最后我们要问，孟子的批驳有效果吗？傅培荣教授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同思想的呢？ 我们最后要问一个问题，他这种批判有效吗？其实我们都知道没什么效果，因为人们呢喜欢听一些新奇的言论。儒家思想的特色在于承先启后。我们以前在学习古代思想的时候， 有一段时间我在美国念书，就有机会看到外国人怎么看我们的古代思想，这叫做旁观者清。外国人有时候他因为跟我们有距离啊，他看得比较完整，比较透彻，他们就用三句话来描写古代思想的三大派别。他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呢，墨家最保守，道家最革命，儒家最中庸，三句话。这三句话不容易了解啊。第一句话我们说墨家最保守，为什么？我们今天谈到墨家思想是简单谈到孟子里面的墨家思想，你真的看墨子这本书的话，就会发现墨子真的很保守啊。他强调天智，天有意志，强调明鬼，他要把鬼的道理说清楚。简单说来，如果你做坏事，他说天会罚你，怎么罚呢？鬼会吓你。所以在墨子书里面讲一些鬼故事，让你知道说你做坏事是吧，鬼要对付你了，你做好事的话神给你祝福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古代的思想，认为上天赏善罚恶嘛，很保守。相对的，你说道家很革命，我们都觉得很奇怪，道家不是顺其自然，不争无为，怎么会很革命呢？一般想象的革命都是手段激烈，造成天翻地覆的改变呢、啊。但是在外国人看来呢，认为道家是很有革命性的。怎么说呢？他把天给割掉了，换成道，哎，有道理。我们刚刚讲到保守，墨家强调天智，天的意志；道家革命，把天放在一边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叫做自然界。真的重要的是道，这不是很大的革命吗？没错、啊。而儒家是中庸的，叫做承先启后，把你过去周朝的周公的这种思想、礼乐的制度设法接过来，承先启后，开展出来仁仁义的人，让你真诚由内在产生情感，再用礼乐来外面的配合。这一来的话，就变成有缘有本，整个生命可以重新稳定。因为孔子面对的时代，后面孟子所面对的时代也是类似，就是礼坏乐崩啊，天下已经乱了，没有秩序，没有规矩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行善避恶呢？儒家整个的秘诀就在这里。他说因为人性向善，所以我的行善避恶的动力呢是由内而发，我只要真诚就发现力量由内而发。这一点掌握住的话，后面礼乐可以重新得到基础，得到根据，人的社会的安定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。所以孟子他要正人心，习邪说，让人心走上正路。所以我们谈到孟子会发现儒家有一种特色，就是为真理而辩。那道理说你怎么知道你是真理呢？你从不同学派来看，说不定认为你这个也不见得对啊。所以在这里就要配合他其他方面的观点来看。最主要的是一种学说提出来之后，要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懂，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践。所以我们今天介绍孟子的那个批判异端的想法呢，有这些资料可以参考。我们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